有种距离，你放着谁的歌曲，是怎样的心情，能不能说给我听，雨下得好安静，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，幸福真的不容易，在你的背景有我爱你，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，不用再多说明，我就要和 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外广播台特别节目《新年大点歌》，我是主播阿元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由无敌少女点给英果果的《You》。很抱歉，因为我咱们去南昌的计划流产了。期末了，又没时间跟你去太原， 一起去旅行的计划总是拖了又拖，但还是希望18年夏天能一起去海边，再买夏天的情侣装就好了嘛。最后催你赶紧养猫，我要看，我要摸，我要吸。第二首是由董月点给程程的歌，让我留在你身边。亲爱的 C， 一直以来你都会认真地倾听我的快乐和烦恼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永远都成为彼此的树洞吧。考研加油。 这首歌听给你，你好， 将这首歌留在你身边。 事不可以反悔，我等你好久了。 我是一个歌手，只要还剩下一个观众，我就会为你而唱。 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， 时间一直向前走，没有尽头，只有路口。 接下来的这首歌 Call It What You Want 是由丫丫为华歌而点，他想对你说，我记得一年前的我不像现在一样的懂事，不像现在一样的会理解体谅别人，但你的出现让我感觉应该长大一点，学着去关爱另一个人，甚至开始学着关心爸爸妈妈和身边的很多人。你知道的，我想说的有好多好多了，真的想说我们互相道歉互相原谅的那时候，让我感觉生活中的所有困难都很容易解决。也谢谢你，你让我学会把内心的想法直接表达出来，不要太作。我还谢谢你教育我说，不要想太多，不然会变老。我好谢谢你，管他未来的屁事有多少，有了你，我觉得像这样一年一年活下去，每一个今天都很快乐。感谢我的狗子们一年的陪伴，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，早日脱单，除了万狗，爱你们，么么秋。

惦念肉饼飘着香。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外广播台特别节目新年大点歌，我是主播冰慧柳。第一首歌是由董月点给刘云峰的《风》，亲爱的潇潇，这首歌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哦。不知为什么，每到秋冬，当我走在校园里时，看到那些缓缓飘落的树叶，就会想起你唱的这首歌。我永远都会是你的听众，考研加油。 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。 第二首是 Lobster 点给月真理和雨洁的《我在重庆的冬天给你写信》，感谢你们带我进入了有人陪着好好吃饭的新世界。哈哈哈，新的一年一切顺利呀，一定要一起做 pray 一起约饭呀，爱你们。 在心 想扔给你学习，我在佛土的夜里扔给你学习，我在云转的清风扔给你学习， 是小天使点给洛桑朗家的 Good Old Days， 祝愿小主人新的一年每天都开心快乐，健康幸福。 良，分别由谢卓点给王硕宇，文学组小可爱点给老王以及他的队友们。谢卓想对王硕宇说，2018王总别再凉了。文学组小可爱想说，一首凉凉送给队友。 风尘，用尽树下一盏风尘。